秋菊 有 送夫人内堂歇息。 是啦。 来 有 升堂。且问你，凶手何时作案？ 三金刚过， 盗取何物？ 那银三百两。 可曾看见凶手面貌？ 夜黑风高，看不清楚。 看吧。 禀老爷，今有三省群案出京，路过本县，知府大人传命，命老爷长亭相迎啊。 三省巡案。莫非就是贬我官职的那个崔云龙吗？ 正是。 哈哈，这个崔云龙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个时候来凑热闹。哎，我说来呀。 有 你们说老爷我是先审官司还是先接巡案呢？ 老爷，您的前程事大，接巡案要紧呐。 哦， 太爷，人命关天，还是审官司要紧？ 接巡案要紧， 审官司要紧。 接巡案要紧， 太爷，前程事大，接巡案要紧啊。 不解之缘莫偏偏先生的官儿子走参见，看你在一边我上哦哦哦哦官大道谢长 岂不是苦了黎民？是非小，我定要看个究竟。因此上班做了江湖一身，放一放未曾见面的兵校，查一查新人千里是何干身。 店家，茶店为何卖酒啊？ 只因好茶缺货呀。 哦，那我要山珍一盘，加量半斤。 好嘞， 看相算命。 这位仁兄，册子看相，我行医治病，都是江湖兄弟，同行三分亲嘛。 哦，同行三分亲， 三分亲， 三分亲啊！哈哈 哈哈哈！喝茶去，走着。店家， 哎，在哟。 今儿个有什么好茶吗？ 哎呦，对不起您呢。好茶缺货， 缺货，那就给我们哥俩来壶二锅头。 哎，您等着。嘿，怪事啊！ 哎， 您说这茶房里不卖茶，他却卖酒。 嘿，你别瞧这小小的屋有限呐， 啊， 这奇闻怪事是天天有啊。 是啊， 哎。眼巴前有当个新鲜事儿，你不知道啊？ 哎，您说说我 听听。说说说说。哎，这位兄弟，哎，你没听说吧？ 啊， 新任的这位县太爷，他的老婆还是个能歌善舞的青楼女子呢。哎，你说乖不乖呀？ 哎，如今这官场如林之中，似这等风流一问事，不足为奇。 不足为奇？ 什么？你说不足为奇，可巡案大人为此才把他从四品知府变成了七品县 立。哼，那是巡案大人才刚刚出山，还不通世故，少见多怪。 哦，少见多怪， 少见多怪。 哦， 小娘们哭得还真像， 我瞧她呀不像哭， 那是 哎，倒像在那儿唱时兴小曲儿呢。哎， 唱 哎，唱 哎，人家刚刚死了丈夫，自然是伤心落泪，今后无依无靠，难免，难免。 你怎么知道她无依无靠啊？告诉你说，人家靠得可紧着呢。 哎，靠得紧着呢。 哦，和谁才靠得紧呢？ 这事儿啊，店家最清楚。 对， 问店家。 店家， 哎，店家， 什么事儿啊？ 哎， 这事儿你最清楚。哎，说给二位听听吧。 说。 您要听故事啊，请到叔叔场去听。 哎，你瞧喂。他还怕露馅 儿？露什么馅儿？ 听说呀，新任那位县太爷前去验尸，也没验出个什么名堂，只验出死者手上有这么几个牙印儿。这管个屁用！依我瞧啊，县太爷是审不了这桩案子喽。 却是为何？ 莫非县太与凶手有奸有？ 不是，你们听着， 说。 花的官儿审不了这花花案，下不了狠心攻断难。风流官儿可怜这风流汉，这其中的玄妙岂不是一目了然？ 哎，不然。他东关验尸。有人家不接巡案审命案，道听途说呀不足信，我看他倒像个副捕官。 哦，像个副捕官， 像个副捕官， 像个副捕官， 像个副捕官 呐。北边的官， 莫非他真人不露相，他是神灯人 仪表不凡啊。 像江湖像是 这国有王郎中非同一般， 不管他生的熟的，但凭我持字远之才百藏之神药一书生 是神仙遇上了活菩萨， 这叫做裁缝绣娘各有所长。 这小孩真会说话啊。 这位先生，您既然能测生死断吉凶，哎，您给沾一沾谱一谱，这凶手他到底是谁？ 哎，对对对，惦记惦记惦记。哎啊， 有一客官，还用点什么呀？ 你呀，啊，快把这香点上，让这位先生占卜占卜，到底谁是凶手？ 哎呦，我说各位呀， 你们不要拿着这人命案，在我这小店里做儿戏呀？ 怎么呢？ 我可伺候不了你们这些大贵客呀！ 是什么意思？ 这么着啊，这9000呢，我不要了， 给得起，给得起。 二位，请吧。 哈哈，怎么着？轰我们？ 没这意思。 我告诉你，我让你这酒都卖不成，你信不信？ 别介， 二哥， 走 走 走。 二位，二位， 我 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 冒耳 干火，冒豆干火呀！ 哎呦，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 我看你腰上有伤，身上有病。 我啊，哎，我这腰是有点疼。 小兄弟，我看你不但身上有病，还有这脸上 啊！哎呀呀！ 五兄弟看我官银行饭 一口饭 只难就在你身上相谈。 好江湖的，你别来这一套。你 我看你外强中干， 我 看你嘴硬心慌，灾祸临头你我不偿啊！ 你还不肯说 我 先生，我们走。 走， 二位，二位，别走，别走。 我说，我说。二位，小人有急，小人有难呐。 说， 常三林是我的大恩人，这茶店全靠他出门经营，他反常还能够指向你，为买茶我常去他门厅。关门进三进，没买茶又去找那常三林，只见他的家门关得紧，却听得门内打假声，进不了大门，我把枪刀上了墙头往前一看， 看见什么？ 有一男一女起狠心，挥拳又抡棒，打死那常三林，打死常三林。 开关呐！ 太爷 啊， 把他带走！ 别介，不，染指鞭一下，告辞了。 骂先生，随我来。 Thank you. 秋菊，快给斟杯酒来。 是。老爷，这是夫人特地为您备的呢。哦，这儿美丽的酒菜。 夫人， 你有生气了？ 谁敢和您生气呀？ 此人仪表堂堂，举止谈吐非同一般，我想栽培他。 如今人呢？ 秋菊 有， 快请郎中先生。 是啦， 夫人。 有请郎中先生。 来了。走漏了太爷破案的机密， 高才，高才， 夸奖，夸奖。 请问先生尊姓大名，为何流落江湖呢？ 夫人，晚生姓崔，名成。 怎么样啊？ 更灵啊！ 方才这里有一场小小的不快呀、 啊、可以见的 夫人看一见家要当地呀、啊啊啊啊、问地上叫我想不必莫非二位要不快何止背叛不争气头归却非不言为开心臣稽查夫人就想等小小不快与相见 哎呀先生真是高才高才呀 过奖了 本官想留先生在衙里当一名书吏、哎、你看如何呀 我身为巡啊岂能逾于他 崔臣怎么样 啊 多谢太爷栽培多谢太爷栽培 你在衙里一边当书吏一边攻读必要时我再指点你一二 老爷自己是个贬官我看呢还要请先生给您指点一二呢 夫人言之有理言之有理秋菊 有 备好酒好菜好好的款待崔先生 是了 多谢太爷夫人 崔先生随我来老爷我为您得到一位好书吏，先敬您一杯。 我就知道，夫人一向最疼我。掀起头掀起头掀起头、哦哦

那夜打死常三林，倒有几日未出门，未出门。虽说娘舅靠山硬，偏逢巡案出京城，幸亏贬官没本事，凶手乱抓一大群。如今有了替死鬼，深夜来会。旧情人， 春兰呢，你的胆子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小了？当初你咬三林的时候，那个胆子多大呀？ 谁有你的胆子大，敢活活的把人给打死？ 哎，你小点事儿啊，我那么做还不都是为了你吗？ 为了我？ 对呀、 到现在都无声无息，把我冷落一边不管，你当初是怎么对我说的？你今晚陪着父亲来雪，不明清晨没作息， 咱们呢还得再避避风头。 还避什么风头啊？ 哎，如今巡案过境，千万不可大意。我娘舅就是因为官身好，才由乌有县升为子虚知府，而那个县太爷则由子虚知府贬到乌有县了。 那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快了快了，只要巡案大人一走，上县那草包县太爷不就好办了吗？ 为什么呀？ 听说他呀也是个寻花问柳的老手啊。 哪里 的？ 什么呢？ 乌有县。 哎呦， you